世界完美可以残缺，时间不停歇，仿佛落叶飞花般无解，而你在这里就温柔了一些，陪你看美好的月，陪你多甜蜜的甜，陪你把我的所念写成最后的邀件，陪你过的那些年终究会化作永远，记得我不曾后退，在你心上陪你每个黑夜，